分别，捎个信儿给无双， 托你们就干爹，捎个信儿给王郎，给王郎告诉他心酸无恙，告诉他心酸无恙，哪怕是一颗心儿揉成碎盘盘，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